上我的双眼，追着记忆慢慢的还原，在时光交集的一瞬间，我不见那张吻过的脸，柔软地抚慰你的思念，我把爱恋静静地缠绵，白流星划过你枕边，风尘我俩许下的愿，昨日重现，昨日重现，让所有都再来一遍，当时的相恋还如当年，真心是怀旧情缘，让昨日重现，昨日重现，怀抱望越久越甜，梦何必誓言，何须改变，心相爱到永远。 失言何须改变，真心相爱只有